South. Train. Train. Hong Kong. Hong Kong. 如果我们说啊，来到我们的首都北京，那么首都应该是 capital, capital。我们的首都北京呢，当然最著名的是天安门广场。广场怎么说呢 ？square, square。北京人都是非常友好的，那么友好的就是 friendly, friendly。大家知道 friend 这个字是朋友的意思，那么在 friend 后面呢，我们加上 ly, friendly 就变成了形容词，意思是友好的。好了，那么北京的朋友可能会告诉您，除了看一看天安门、故宫、长城以外呢，您还可以到北京的西部的香山去看一看。那么西部的我们可以说 western,W-E-S-T-E-R-N Western Western 当然了，我们经常说的西方国家，那么也是 Western 这个字，哎，我们也可以说 Western countries Western W-E-S-T-E-R-N Western。 那么白天在景点看一看逛一逛，晚上做点什么呢？今天晚上咱们就去听京剧好不好？好了，那么今天晚上用英语说呢是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tonight. 京剧可以叫 Peking Opera, Opera 实际上呢是歌剧的意思，也就是北京的歌剧就是京剧。好了，一起再来学习一下歌剧这个词 Opera, O-P-E-R-A, Opera.Opera, 去看京戏一定呢要到剧场去看，剧场 Theater, T-H-E-A-T-R-E, Theater, Theater。 请朋友们注意啊，我们在发 TH 这个音的时候呢，还是要把舌尖伸在上牙齿和下牙齿的中间， Theater, Theater, 非常好。好了，有的朋友可能不太喜欢京剧，想去听音乐会，那也没问题，咱们就去听听音乐会吧。那么音乐会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说 concert, C-O-N-C-E-R-T, concert, concert, 音乐会的意思。音乐会上呢，演奏的音乐可能风格也不一样，那么音乐用英语说是 music,M-U-S-I-C, music, music. 在北京观光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可以坐着火车再往南方走一走，看一看。那么南方用英语说是 south, S-O-U-T-H, south, south. 坐火车去南方，火车 train.T-R-A-I-N, train, train. 我们最后呢可以到我们美丽的香港，香港用英语说是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H-O-N-G, Kong, K-O-N-G, 连起来呢 Hong Kong 就是我们的香港。好了，单词学完了，一起走进课文的学习。 Text, Ken Cohen. Mr. Patterson is from Canada. He is now visiting China. He is staying at Beijing Hotel near Tiananmen Square. He likes Beijing very much. He thinks it is a beautiful city and the people are friendly. He wants to visit all the interesting places in Beijing. He's going to see the Summer Palace, the Western Hills,and many other places. Tonight, he is going to Peking Opera at the Capitol Theater. Tomorrow, he is going to a concert at the Music Hall. He plans to go to the South, too. He is flying to Shanghai next week. He is to visit several big cities in the South and then take a train to Hong Kong. Mr. Patterson. 那么在今天的课文里呢，我们要认识的是 Mr. Patterson， 也就是 Patterson 先生。Mr. Patterson is from Canada. He is now visiting China. 那么他现在呢，正在中国参观访问。Visit China. 那么 visit 这个字呢，可以是参观访问的意思。He is staying at Beijing Hotel near Tiananmen Square. Stay at 我们在上节课已经学过了。Aunt Lucy 是住在友谊宾馆，那么 Mr. Patterson 呢，他是住在北京饭店。 He is staying at Beijing Hotel， 用 stay at 后面加饭店的名称。北京饭店在哪呢？ Near Tiananmen Square。 He likes Beijing very much。 我们说非常非常喜欢什么呢，就可以用 like 什么什么 very much。He likes Beijing very much. 如果说他喜欢上海，他特别喜欢上海呢，我们就可以说 He likes Shanghai very much. Mr. Patterson, he likes Beijing very much. 他非常喜欢北京，为什么呢？ He thinks it is a beautiful city and the people are friendly. He thinks...thinks 后面呢，我们加的是一个从句，也就是说他认为什么什么。那么他到底认为什么呢？ It is a beautiful city， 他认为北京是个漂亮的城市。 And the people are friendly， 而且呢这里的人民也非常的友好。所以当我们说谁谁谁认为北京是个美丽的城市，而且这里的人民非常的友好，我们就可以说 Oh, he thinksIt is a beautiful city and the people are friendly. He wants to visit all the interesting places in Beijing. 那么 Mr. Patterson, 他想参观北京所有的名胜古迹。那么 the interesting places 可以指名胜古迹，或者是哎大家参观游览的地方。He wants to visit all the interesting places in Beijing. He's going to see the Summer Palace,the Western Hills, and many other places. 那么他都打算参观哪儿呢？ He's going to see the Summer Palace. Be going to do 是打算干什么什么的意思。哎，我们可以说 He is going to see the Summer Palace. 他想看一看颐和园， the Western Hills, 西山，and many other places， 还有好多好多其他的地方。好多其他的地方用英语说是 many other places。 那我说还有好多其他的人，那应该怎么说呢？可以说 many other people。 好了，看看 Mr. Patterson 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 Tonight he is going to a Peking opera at the Capitol Theater。那么今天晚上呢， he's going to 还是他打算做什么什么事儿？他打算去看一场京剧，在哪呢？在 Capitol Theater， 也就是首都剧场。那么明天有什么安排呢？ Tomorrow he's going to a concert at the music hall。 那么明天呢，他打算去看一场音乐会，在哪呢？ At the music hall。 Music hall 是音乐厅的意思。好了，那么结束了在北京的观光访问，他还打算做什么呢？ He plans to go to the south too. Mr. Patterson 还打算去南方看一看。 Plan to do something 是我们上节课学过的一个句型。 He plans to go to the south too. He's flying to Shanghai next week.他下个星期呢将飞往上海。请注意，我们说谁谁谁坐飞机到哪哪哪，可以说 he 或者是 she is flying to 后面加要到达的地点。那么在我们的课本上呢，说的是 he is flying to Shanghai next week， 那么下个星期他将飞往上海。He is to visit several big cities in the south and then take a train to Hong Kong. 那么 he is to visit 就是他将要怎么怎么样的意思。那么他将要做什么呢？他将要 visit several big cities in the south. 他将要去参观南方的几个大城市。 And then